说一遍，遗憾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说再一遍相见。陪我依然在房间，看着窗外面飘落的雨点，我们的故事画上了句点。Sorry 不敢与你相见，只怪我没用没把你紧握。想再说一遍，想再说一遍，遗憾说一遍，别再说一遍，说再也别相见，留我一人在房间，看着窗外面飘落的雨点，我们的故事画上了句点。 Sorry 不敢与你相见，只怪我没有没把你紧握。 我爱你，我恨你，我想你，趁现在见到你。 没能相见，只怪我没有没把你紧握。